结果一切并不如我自己想象，在你背完我也只是过境的船，于是我扬起了风帆，要自己更勇敢，独自面对离开你的孤单，于是我扬起了风帆，要自己更勇敢，独自面对离开你的孤单。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那个我是常年的夜班吧，那个累了我们也不敢撂下椅子休息。为什么不敢休息？我休息我就拉不着钱了，夜里边本身人就少啊，是不是？吃饭我都交不上了，别说我自己挣钱，更挣不着了。就晚上我爱听什么歌，我就爱听咱们放什么听什么嘛。

梁静茹的一首歌叫《爱是》，爱是什么？前两天刚看完一个电视剧，哦，不是电视剧，是一部专题片，叫《世纪战争》。于是就在想，爱是一场战争，有人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堑壕战，有人采取的是闪电战，效果如何，并没有最后的结果。这场战争唯一带给我们的是牺牲，这种牺牲可以看作是付出和责任，也可以看作是痛苦的回忆和对现实的妥协。此刻我真希望能够输入一种程序，让爱变得不那么复杂，简单一些。来听这首歌，范逸臣的爱情程序。 两个原来陌生的名字，寂寞的工业树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受过的伤，在困难的考试，时间用它的方法计算出爱的公式。爱情是怎样的两个字，未来乘以命运等于是也许，我们用眼泪选择分手的方式，你站在孤单门口丢掉以后的钥匙，这是我的爱情绅士。你的心变死，走出伤心的半径再去爱一次，但愿你为了自己试一试，带走我的爱情城市，我要送给你，把回忆当作一面诚实的镜子，从前那些日子不是一张白纸。 去了你，最后我又回到一个人的地方。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有你的地方。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，融化 这是许茹芸的有你的天堂。此刻在夜歌里的人应该都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生活的考验，也许我的声音有些沉重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轻松一点，能够在我的夜歌里找到一种浪漫。好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倔强失去了你，最后我又

是飞儿乐团的《天天夜夜》。天天夜夜，应该说这并不困难，我们每天都在见面，每夜都在交谈，但有时候我们并不理解对方，我们经常会从想象当中去感受对方。我并不知道你在哪儿，在车里怎么样，今天晚上电梯里是不是有电暖气，我只希望我的夜歌能够温暖你。来听这首 Girl。 Girl， 你要往哪里去？是谁让你哭泣？星空夜里独自背影。 Oh baby baby baby baby girl，心就像天气，错过了太可惜，到我怀里，在每一天给你最贴心的自己。I wanna be with you every day, every night, every moment when you kiss me goodbye。 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没有你更寂寞。 周杰伦的《回到过去》，我要回到过去。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推开门就逃了出去，或许是因为午夜里有很多人都无法入睡，有太多情感浑浊的喘息，我发现外面的空气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新鲜，于是我躲进一首夜歌里，让它带我飘上天去。它不能停，否则半途我就会掉下来。你我在空中最后拥抱，那是终点也是起点。生活中总有一些惊奇的相遇，比方说我遇见你，你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我是武昭彤，我们明夜再见吧。 下车，想回到过去。